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今天下午呢，本市光照强，气温高，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呢防暑降温，并注意节水节电。午后有对流云团的发展，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发展成大部分的雷阵雨的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继续受副高的控制，气温的较高，辐射增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家中的家庭音响和家庭这个影院啊，它的一些设置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阿米娜隐形音响的总工谢志成啊。谢总你好。 听众朋友下午好。 嗯，那上次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说了这方面的内容了，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咱没有说全。确实呢节目播出以后呢引起了各方的一些关注哈，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想要组建的私家客厅的影院，这当中呢以年轻人首当其冲。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家庭影院呢？或者说有一些呢他并不想去看，因为家庭影院呢是连听在看，他只是想听，也就是说家庭音响我们怎么来进行设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妨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好，那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通知。在8月4号的也就是周六啊下午，记住8月4号本周六的下午，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活动的主题是500万能在北京买哪儿的房。那么这次看房活动呢，我们不光会带着大家去看房山的名企楼盘，还会看目前的热门的丰台的一些限定房的情况。那么如果500万是您的一个买房的预算，那么这次活动您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啊。好，那时间呢是8月 月四号本周六下午一点钟来集合。那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记住啊，是在丰台区南三环的角门西地铁。您呢这个下来地铁以后上来有一个大巴啊，会挂着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您一眼就看到。我们到时候呢去坐这个大巴到活动的现场。我们主要是参观的房山地铁旁的一些楼盘以及丰台区的品牌的现景房。好，那我们的报名方式有两种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平台，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写一个报名，写一个参加也就可以了。那后面呢一定要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有关人员跟您做联系啊。另外呢，如果您说上微信啊不太摸门，没关系，您可以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电话是 85013710,85013710。 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有一些经验了啊，因为有一些呢这个岁数大了的这个大爷大妈呢也经常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由于这次我们的看房团的活动呢主要是参观样板间和社区，活动量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仅限于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啊。所以在这里也向大爷大妈们呢道歉了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房啊啊，去参加一些活动的。好了，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先说到这儿。 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家中的这个家庭影院和家庭音响的设置的问题啊。那现在呢咱们先说这个家庭影院。那提到家庭影院呢，无外乎它有视觉的感觉，有听觉的感觉啊，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家庭影院从看这块儿哈，大家呢一般选择的，刚才您说如果假如说要是比较大的话呢，就是那种幕布式的。 是的， 是吧？ 是 这种幕布式的话呢，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吗？ 幕布式应该是家庭影院常用的一种设备， 一种设备。 对 啊，这是这个看上面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 是的 啊。那么从家庭影院来看呢，实际上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是。 是吧？ 是。 那么这个家庭影院在听方面，我们怎么能够造就一个像类似于像家庭影院这样的一个视听效果呢？ 首先上次有提到，首先就满足多点声源啊，至少是五个声道以上啊，这个是基本的。其次讲呢就是说具备一些基础的声学环境。因为上次有提到有两种类型的音箱，如果是喇叭，就是传统的喇叭的话呢，它需要做声学改造才能够确保有很好的去还原电影的声场。 最起码有五个声道。 嗯 啊， 但是如果是平板音响的话呢，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这个五个声道的话呢，实际上是用这个音箱来表现出来。 是的 啊。那实际上音箱的发展历程呢也确实哈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咱们提到一个隐形的音箱，那么这个隐形音箱呢可以说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啊。这个隐形音箱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是传统音箱，它需要做很多的声学改造才能够正确的表达影院所要的效果。但是隐形音箱的话呢，其实它是一种平板音箱，它的发声原理完全不同于传统音箱。传统音箱的话呢，应该讲是活塞的一个运动，它是靠这个推动这么一个膨胀的 这个音箱膜去发声。那平板音箱的话呢，它是一层铝蜂窝发声面板，是平面的，然后它通过铝球那个变形来产生声音，震动产生声音。这个声音的话呢，是180度发出来，它能够有没有波峰波，没有声音的波峰波点，它能够更均匀的传到房间的整个空间。这个时候呢，它不需要通过声学改造去改变传统音箱指向性强的缺点。 那么传统的音箱呢，它指向性的是非常强的。 是的。 它是靠这个震动发出这个声音来。那实际上隐形音箱的话呢，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指向性，是吧？ 对。 这是从声音的效果来看，就是如果声音没有特别强的指向性，实际上是好的一种表现吗？ 是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传统的音箱的指向性，高频它是分三个频段，高频的话它是指向是15度的空间，这个时候它的那个听众面是非常窄的，要改变这种听众面就需要通过建筑体去扩散，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它这个能量非常集中，它需要去吸掉其中多余的声音，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做改造的。而这个隐形音箱就是它因为采用了这个180度平板发声的原理，这个时候它的受众面是非常广的，在整个房间每一个点都是最佳的听音点，不需要去做声音的扩散，以及不需要去做过度的声音的这么一个吸音，它的声音出来是刚刚好。 那么也就是说传统的音箱呢，它更多的是有指向性，有点点性的感觉。 对，点性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吸音的效果，必须得把这些吸音的效果呢给它处理好，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音响效果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音箱的话呢也需要改造。 房间需要改造。 房间需要改造， 对， 房间需要改造。那么，用这个隐形音响的话呢，就不需要房间做更多的一个改造了，是吗？ 是的， 比如说什么吸音效果的，这样都不用做，是吧？ 是的。 我记得像有一些影院设施，它要是这个达到一个家庭影院的效果，这个墙壁什么都得包上，否则它会有声音撞来撞去的。 是的，是的，这就是吸音， 这就吸音啊。但是隐形音响的就不需要了。 是的， 它相对来讲呢，就是相对比较随意。一点， 是 啊，那这个隐形音响属于是第四代的音响技术了吧？ 是，就是音箱它经历过几个阶段的这种变革 啊。您把这个 隐形音响最新的一个技术， 做一个介绍。 音箱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电声单元的话呢，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功率的话，它做的非常大啊，然后呢需要一个很严格的箱体。这个时候是第一代音箱技术，到了后来呢，第一代音箱技术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占地方、笨重，到了后来呢，就发展了第二代，就是比较小卫星音箱。卫星音箱的话呢，但是它这个尽管它的技术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它的功率做上去了，但是呢，它的这个频段不够丰富，就发展了第三代。第三代的话就是它要做到尽可能隐藏，它就做到超薄。同时还形成一个箱体，但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需要开一个窗口的问题。所有的这种传统音箱它都需要通过套声部把这个音腔给流出来啊，就形成了最近的第四代音箱。第四代音箱的话，它利用到铝蜂窝发声面板的扭曲变形180度产生，它本身你可见面就是发声面，它完全可以融入到任何的建筑物表面上去，表面可以覆盖这个壁纸、涂料、壁布、硅藻泥、以及其他的一些声学材料，那个建筑材料，所以它能够融入到建筑里面。 所以刚才您说了这个经历了四代的这个发展过程哈，比如刚一开始我们都有感觉家里的音箱特大个啊，这个又占地方哈，当然呢这个效果还可以，但是后来呢就是觉得太大了，然后就慢慢就变小，变小的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音质的特色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了。 对， 另外呢就是第三代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觉得这个占空间，所以咱们尽量去隐藏它呢，但是它这个音箱有时候会做的有点薄。 对，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是第三代。那么第四代应该说是吸取了前几代的一些不足， 对， 然后发展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哈。 对， 所以说这个隐形音响的话是更具有这种时代感的。那么可以说隐形音响呢，很好的满足了百姓呢从实用装修向追求艺术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 啊，既能够听到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音源的效果，同时呢， 确实不占地方。刚才您说在墙里边，咱把它完全搁在墙里边，可以搁在这个比如说墙纸啊啊硅藻泥啊等等你墙上的用料的后边， 对， 可以给你修上这种隐形的音响。 对， 所以真的是哎呀非常非常这个适合我们现在人的一种追求哈。那么实际上隐形音响与传统音响在装修当中的运用它具体的区别在哪？其实刚才你已经说了一些了。 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的隐形音响已经做到了很薄， 很薄， 只有 3.25 公分。这个薄的话它很容易这个放到任何的建筑物的空间里面去。其实角度讲呢，因为它表面的话是可以直接覆盖一些装饰材料，这个时候呢它完全不占用空间的方式存在这个房间。如果用它来打造那个家庭影院的话呢，既节省了空间又改变了过去装修完之后非常不好看的问题。 但是刚才您说这个隐形音响它很薄，那么这种薄的隐形音响会不会影响它的效果？ 但是它很大， 它很大， 对，它的这个表面积是很大的。 刚才您说这个隐形音响它很薄，那么这种薄的隐形音响会不会影响它的效果？ 但是它很大， 它很大， 对，它的这个表面积是很大的。 它虽然薄，但是呢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 对， 是吗？所以这点是它的一大特点是吧？ 就是它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它需要一定的面积去推动。这个时候呢它做的薄就便于安装，但是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面积来推动这个声音产生的。 好，咱们捋一下啊。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家庭影院啊，关于音响这块呢我们怎么来设计。那么现在呢更多的用的是隐形音响，这个隐形音响呢确实它能够修到墙里边啊，不占你外边的一些空间啊。另外呢这个隐形音响它实际上呢是相对比较薄，但是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 所以我这么一说的话呢，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视觉的感觉啊，或者说有一种不是很抽象，我给您描述完了以后你想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实际上这个隐形音响的话它出来这个效果是不是比较震撼？ 它的声压是也是很大的啊。这个应该来讲就是完全可以取代传统音箱。 那就是它能取代传统音箱哈。那这种隐形音箱的话它会不会扰民呢？ 说到扰民的问题，应该讲我们很多家庭没有装家庭影院还有很大一块考虑就是音响扰民的问题。好吧，因为现在这个有独立牢房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在平牢。相对而言的话呢，隐形音箱因为它是平面发声，然后呢它没有这个明确的指向性，这个时候它的声压要求比传统的音箱更低一些，这个时候它能够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克服扰民的问题。 那实际上相对来讲隐形音响呢跟传统音响相比的话呢，它这个扰民的系数呢其实还更低一些，是吧？ 是的 啊。那像这个隐形音响它的音响的寿命跟传统音响相比呢？ 音响的寿命传统音响一讲一般就是8年左右的寿命啊，但实际上在家庭的话呢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几年也在用。但是隐形音响因为它采用的是特殊的一种技术，而且是应该是最近20几年的技术，它本身骨架是用铝镁合金啊，然后这个发音面的话呢用的是这个 APP 的发声材料结合起来，使用寿命时间长达60年。 这么长啊。 对，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以后呢确实也有感慨哈。比如说泡泡就说了，确实这个音响啊如果几个大音箱在外面摆着的话确实是特别占地方，尤其是像我们家曾经的弄过这样的音箱，刚开始呢我们是特别的喜欢，后来呢就无所谓了，然后这些大音箱摆在那儿呢实在是觉得弃之吧又可惜，放在那儿呢又觉得碍事儿。 是的， 就是传统音箱。 我们现在有很多客户是曾经有过传统音响的，不是说传统音响不好，传统音响在现代装修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的这弊端表现出来，有很多客户越来越的倾向于选择隐形音响来做打造自己的家庭影院。 它完全的是不占空间的， 对， 而且它是有隐藏的这样的效果的。你不管是用还是不用的话呢，它实实在在都在那儿，非常好哈。那实际上呢有些朋友，这有一位叫毛利的朋友问哈，说这个我对音箱不是特别的了解，好的音箱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这点我再发挥一下啊，确实你像现在这个音响的话呢，世界级的音响呢，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品牌啊，真的是价格非常贵，当然有一些一般的和有一些那个价格非常便宜的，它是不同的档次的。那么这个音响如果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它在哪些环节要非常好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音箱本身角度讲呢，它需要有足够的动态范围，就是说声音能够足够的大，然后声音足够小的时候足够的清晰啊，或者说这个大的动态就大声音的情况下的细微的声音能不能表现出来，这个也是好音箱和差音箱的一个很质的一个区别。 明白了，就是它放声大的时候呢，感觉特别震撼哈，特别宏伟，但是声音特别细微小的时候又非常的清晰。 而且两种声音在一起的时候还能够分辨出来， 哎，特别有层次。 对 啊，所以这样的音箱肯定是好音箱。但是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音箱哪个环节是哪一种技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啊，这个就是涉及到太多方面 ， 太多专业领域了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可能是太专业，咱们也就是没办法给他讲很清楚哈。 节目时间还是比较有限制。 但是，假如说我们要是选音箱的话，我们会有些说一些什么指标吗？ 指标的话呢，就是现在作为打造家庭影院的话呢，首先角度讲就要求尽可能的所有音箱的功率一致。 功率， 啊、对。 嗯， 尽可能保持一样的音箱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声音，就那个它的功率要满足，应该讲是声压要满足本身电影的要求，一般是105dB 以上啊，就是声音还要足够的大。 嗯，就是功率呢要一致，而且呢声音要足够的大，是吧？这个声音足够的大，我们要专业术语怎么去跟人家店员说我要一个声音足够大的？这个 就是刚才讲了，满足就是它的声压要满足105dB 以上。 105dB， 对 啊，这个 dB 是什么的缩写？ dB 是声压的缩写。 哦，声压是吧？ 对 啊，就声压一定要足够大， 对 啊，起码要达到这个105dB 以上。 对 啊，所以这就好抓了。 对 啊，比如说大家在买的东西，买这音箱的时候呢，最起码有这个专业的术语啊，一听人家这个售货员的话，觉得啊，这是内行啊，也要达到105dB 以上，这个声压要足够大，功率要相对一致啊。另外，有些朋友在问说，家里面积呢并不大，可以呢组建客厅影院吗？ 其实你只要能够看电视的地方都可以组建你的影院，组建你的私人影院或者客厅影院。 嗯，但是你像这个看电视的话呢，有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很小啊，地方很小的话能打造出那种震撼的效果吗？ 可以的，就是理论上角度讲呢，就很小的话效果更容易出来。 嗯， 你的这个声压更容易满足。 哦，就不管它的面积大小，都是可以打造出所谓的你的家庭影院的这样的一个视听效果的。 是的， 那假如说我现在呢开始装修了，我想呢家里面要做一个家庭影院，那我在装修的时候我要顾忌一些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做个提示。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说首先讲的讲它需要布线啊，就是你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这种类型的家庭影院，它都需要线连起来。当然就讲的就现在市面上还有一款就是无线连接的，它无线连接的它也是需要线，它需要什么线呢？它可能不需要需要的不是音响线，它需要电源线。 嗯， 在这个合适的位置它还是要预埋电线的。 嗯 啊，或者说正规的大多数是需要预埋音响线。这个是需要设计，需要提前规划的。 嗯，这个音响线啊，什么插头什么等等，这些都要先预埋进去，是吧？那就是需要呢，我们的装修的这个施工队啊，跟我们有关的制作家庭影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之间要协调好。 是的 啊。那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制作家庭影院的公司要去跟他们去交流吗？要去 一般是要求去现场， 要去 现场看情况 啊， 然后给予合适的设计和合理的建议。 嗯，一般我家里面要做一个家庭影院的话，会经历几个阶段，就是说我有关人员要去几次去家里。 一般的角度讲呢，就是如果没有图纸的话，第一次就要去了解现场，有了图纸的话是先根据图纸然后给出合理的建议之后，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去现场确认这个现场。 嗯，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持续受负高的控制，那气温的较高，辐射增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家中的这个家庭音响和家庭影院的这个情况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阿米娜隐形音响的总工谢志成。谢总您好。 您好，下午好，听众朋友、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下午好。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谢工啊，为大家讲了讲、关于这个家庭影院的设置啊，以及家庭音响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确实，现在呢，要做家庭影院也好，或者说做这个家庭音响也好啊，很多家庭呢都会用这个第四代的这个音箱，就是隐形音箱。这个隐形音箱啊，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不占地方啊。那原来呢，你要是弄一个好的一个音响设备的话呢，这个大的音箱啊，在那摆着特别占地方啊。它这个呢是完全可以修在墙里边啊，所以呢它是不占地方的。另外呢，它也不像传统的音箱，为了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呢，还要去生产呢，还要去改造。这个音箱的话呢，它可能根据你这个家庭的情况啊，事先就给您定制完成了。所以在这点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优势。但是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这个隐形音响呢是修在墙里边不占地方，但是它多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这个墙面也要进行设计的啊。这点上咱们谢工跟大家说一说吧。 它是这样的，刚才有说到啊，隐形音响的话，它还是虽然很薄，但是它还是有个大小啊，通常角度讲有30×40公分的，这个20×45公分的，还有更大的是50×70公分的。这个时候呢，一般墙面放下去是没有问题，但有些墙面的话，它用了石材，用了其他的这种坚硬的材料，它需要放到吊顶呢，放到其他空间去，这个时候需要有这么大一个位置，这个时候需要通过设计来把这个位置给留出来。 嗯， 这是可以想象的哈，因为这个音箱不放到外边，肯定咱给它隐蔽起来。 对， 那么既然隐蔽起来呢，这个隐蔽的空间也是需要设计和改造的。 对 啊，所以这点上呢，大家这个注意。那实际上这个隐形音响搁到这个墙里边哈，那这个墙外边你该怎么样设计，还怎么样设计？比如你用壁纸，你也完全可以用壁纸。 是的 啊，硅藻泥也可以。刷墙漆也是可以的， 是的 啊。那这个外边再给它包上这么一层的话，会影响它的这种音响的散发吗？音响的效果吗？ 隐形音响的它的特点，恰恰是能够刚好满足这么一个发声的穿透力。 嗯，穿透力。 尤其其中有一种音响，它是具备那个透声粉，用上这透声粉之后呢，它会让隐形音响的发声更加通透。 哦，所以说外面虽然挡上了，但是不影响它的这种声音的效果。 是的 啊，您刚才说什么透声粉？ 透声粉、 哦， 市面上有一种音响，就是我们的隐形音响，它就用了一层透声粉，是让这个音箱在壁部后面发声音更透亮。 哦，这是有一个单门的技术的，是吧？ 是的。 啊，好的，所以这点呢大家就放心了啊。那一会儿呢我们教大家关于这个家庭影院和家庭音响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交流啊。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看看今天的安区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谢工啊，根据您的这个经验体会，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这个第一条，说网友呢痛心总结了很多软装方面的误区哈，说室内设计呢越来越依赖后期的软装的搭配来呈现整体的室内设计的效果。有一些网友呢认为只是搭配搭配啊，摆放摆放的问题，于是呢选择了自行来倒腾，但是呢效果往往不佳。实际上呢这个软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哈，软装呢它完全是装修当中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它跟家具啊、装饰啊、灯光啊、色彩啊等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像这些东西呢，必须要联系起来，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是的， 嗯，所以这点真的，你说我自己弄吧，有的时候还真的隔行如隔山，效果并不是那么好的啊。 就是艺术与现实总是在调和过程中。 对，想象和这个效果啊，有的时候是有落差的。 是的、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定制家具呢正陷入与传统家具一样的低利润的陷阱。短短十几年间呀、啊、定制家具呢成为了新一代消费者时髦生活的标配，令苦苦积累了30多年的传统家具是望尘莫及。然而呢时过境迁啊，当下的定制家具市场已不再是之前那么一片所谓的蓝海。一系列呢这个漂亮的成绩单的背后，这个净利润的数据低的是非常刺眼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所谓的定制家具是否能够长期的占据这个家具的市场，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当然现在这个定制啊确实是占据了各个行业的首位啊，什么都讲究定制。实际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家庭影院哈、啊、 也是定制产品， 也是定制产品啊，家庭音响也好，都是定制产品的。那它这个隐形音箱是根据你定制的这个设计给你量身定做的吗？ 音箱本身是工业产品工厂出来的， 嗯， 但是具体每一户的环境，这是需要设计定制安装的。 哦，这是需要设计的。 对， 但是它的音箱基本都是成型的。 对 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视听室和家庭影院组建前期的必要工作。哎，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有关联的啊。这个家庭影院和视听室啊，这个系统呢逐渐成为了家庭必备，但它的组建还是需要呢一些技术的。很多人呢往往啊是弄巧成拙啊，并没有因为呢新设备的增添和新技术的运用而得到更好的一个视听感受。那些高级设备并没有发挥出它的全部功效甚至成了摆设。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家庭影院是一门技术很深的学科。 嗯。 好的设备，如果是缺了设计，它只是一个设备，然后没有办法去满足用户的这么一个视听的需求。 嗯。 设计好了，还要有好的安装，这个时候才能够去实现这种设备的价值。 嗯。 就是设备哈，如果你要是安装不好、设计不好的话，刚才您说它就是一个物件，就是一个设备跟着搁着啊，你没有很好的给它利用起来。 对， 那么有好的设备，又有好的安装和好的设计，这才能够把它完美的效果体现出来。 是的。 那么也就是说，像这个家庭影院在安装和设计方面都特别重要吗？ 应该讲是可以，夸张一点讲是三分设备，三分设计，四分安装，安装非常重要。 哦，那就是说安装的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决定了它效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的。 啊、嗯、这个安装要注意些什么吗？ 安装首先是空间的选择，其实就是调试，现场的调试。 嗯，现场的调试。 对。 啊，这个调试比如说效果没出来，它往往会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吗？ 它这个要表达这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现场效果啊，它不是说声音是越大越好，它有一个和谐啊，需要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兼顾啊。比如说我现在家庭影院的低音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低音调得很重的话，它声音会很发闷，这个时候你家庭影院去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舒服啊。比如高音是很通透，但是如果你调高了的话呢，可能就是刺耳，那你看电影也不舒服。 嗯， 所以它这个是不管你是什么设备，它要做到兼顾。 嗯，所以说这个声音是需要调制的。 对， 这个就跟大家用那个麦克风似的啊。 是的。 如果你麦克风给你调的好的话，你唱的人也特别的这个尽兴哈。 对，唱歌更是如此。 啊，但如果你调不好的话，高音调的不对，低音调重啊，或怎么样，你用的这个话筒，你感觉就特别不舒服，唱着就非常费劲。但是听的人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这个声音的调试呢，在家庭影院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另外，在安装和设计上，比如说高了、矮了啊，什么这个设计的这个有些其他一些什么变化等等，是不是都影响它的这个音响的？ 是的，就是你设计好了，安装和调试相对就会容易一些。 对，高了、矮了、方向性啊，怎么样，这些都需要去调试的。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共享家居这个市场呢是困难重重，前景的并不乐观。那伴随着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租房市场呢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爆的时候。与此同时啊，一些黑中介呢也让很多刚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是叫苦不迭。那6月28号，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了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呢于2018年的7月初到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活动，这也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200万吨腾退建筑垃圾变身建材。近日啊，占地面积约63亩、年处置规模70万吨的东坝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已经建成并试运行了，并利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使这个地区呢近200万吨腾退的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制成了再生道路的材料、再生透水砖等等，重新回归城市的建化。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还是通知大家啊，在8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带领大家去参观房山地铁啊这个旁边的一些楼盘，以及呢丰台区品牌净现房的一些情况。大概呢是500万元左右这样的房子啊。如果呢您想预算在500万元左右买房的话，那这个活动呢您真的一定要参加啊。我们时间呢是8月4号周六的下午1点钟，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集合啊。到时呢我们在这个地铁呢上面有一个大巴车，这个大巴车上面呢有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您上来以后就能看到，咱们坐这个大巴车一起去啊。但是呢注意啊，我们这个活动呢一定要事先报名。报名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上来以后您写一个参加啊或者报名，然后后面一定要写电话号码，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呢做这个联系的啊。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直接报名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那么由于我们这次看房团的活动呢需要的参观样板间和社区，活动量呢比较大，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的。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家中的家庭影院和家庭音响这点事儿啊。那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呢，都设置了家庭影院和家庭音响这样的一些设施。那具体怎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今天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就是在音箱上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选择。像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这个第四代的音响，就是隐形音响的应用啊。这个隐形音响呢，不仅它不占空间，同时呢，由于它这个各方面的特点吧，是比较适合于呢做家庭影院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啊。二毛说了，今天嘉宾是哪个公司的呀？我没有听清楚。这个真的对不起，这个不能够对号入座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够来告诉您。但是呢，您可以听回放吧，是可以从中听到一些什么啊？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太直接说，我们只是说呢，这个第四代音响隐形音响的运用的问题啊。至于品牌呢，在这里就不特意的去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在家里组建客厅音响，光源重要吗？ 应该讲就是传统的家庭影院，如果是用到投影的方式的话了。对灯光是有要求的，主要要求就是在你观影的时候不能有这种光源的干扰。但是作为客厅影院角度讲，如果你采用的是液晶屏或者说极光的这个抗光的技术，这个时候对光源就不太重要了。 其实总体来讲光源都不是太重要哈，比如你用幕布式的话呢，只是把窗帘什么 对你就是如果用幕布的话，就是你人为制造一个黑暗的环境就可以。 是的是的，但是要不要特别黑是吧，这要有一个小的一个灯在那儿，如果太黑的话眼睛会很疲劳是吧。 投影的方式没有问题的， 投影没事儿啊。 对， 好的。那有些朋友问说，如何选择一套卡拉 OK？ 这个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吧？ 卡拉 OK 和家庭影院应该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需求。虽然最近一直也有很多设备把这个家庭影院和卡拉 OK 做到一块，但是这两块的选择的话呢，应该讲各有侧重点啊。卡拉 OK 它讲究的就是足够的音量，然后让你沉浸在这么一个大的这种声音的环境，尽可能让这个你唱出的声音，就是声音那个喇叭出来的声音比你的唱的声音要更大，你听到的是经过调色的声音，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实角度讲呢，就是它需要美化你的这个声音。 好像这个卡拉 OK 这个话筒更重要哈，因为它会表现唱人的那种感觉和它的效果。当然这个音响后面只是一个伴奏，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就是话筒非常重要，因为话筒是你声音输入的第一环节。 是。 音响的这么一个那个核心的处理，就是效果处理器。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喇叭的话呢，当然首先需要足够大的声音，刚才讲的这个声音要盖过你的人声是最好。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它跟影院不一样，影院的话呢这个声音的话比较容易出来啊，卡拉 OK 的声音是比较不容易出来。但卡拉 OK 的话呢，对声音的这个质感要求没这么高，你如果话筒好，然后处理器比较好的话呢，基本上经过调试之后都能够调到让你满意的这个声音。 对，其实卡拉 OK 跟这个家庭影院相比的话呢，它就相对是说不上小儿科吧，但最起码要比它要简单一些，有一个好的处理器。 调试的方向不一样 啊，有一个好的处理器啊，好的话筒的调试好了以后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这卡拉 OK 有时候对于这个声音后面的这个伴奏啊，它要求并不是 太高。 是的， 嗯，但是家庭音响就不一样了，它听的就是那个效果， 是， 对吧？ 是， 比如说你这个大到这个爆炸的声音啊，那种震撼感，小到上楼梯的这样的脚步声，它都要很清楚的。 卡拉 OK 就没这个需求， 它没必要， 嗯 啊，所以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另外有些朋友问说，家庭影院何时入手为宜？ 刚才讲了，就是家庭影院有一个设计的环节， 嗯， 基本上就是说你在设计，那个设计师帮你设计的时候，如果能定下一套家庭影院的话，那个是最好的时候，嗯，最晚的话就应该是在水电改造的时候就应该把方案定下来。 嗯，在水电改造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方案就定下来， 对，就应该把这个你想买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嗯， 把它确定下来。 嗯，而且刚才呢这个谢工呢也提到了，有关品牌的人员要跟着这个装修呢大概得去四次， 是 吧？是， 至少四次， 至少的话呢得四次，所以这个真的是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哈。 要享受就得有付出。 是啊，另外咱们在有些朋友问哈，说投影幕的安装方式能说说吧？投影幕的这种安装方式， 投影幕的话啦，它简单讲就是有画框的，画框是最常见的， 嗯， 就像电影院一样的， 嗯， 它是有一个金属框，然后有弹簧高，四周绷起来啊， 嗯， 然后有电动幕，电动幕的话是自然悬挂，然后它能够收起来啊， 嗯嗯， 当然就是说也有手拉线的，就是不用电动的。但现在不用电动的比较少了，这个是指卷帘式的啊，还有一种的话啦，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推拉式的啊，推拉式的话呢，现在比较少见了啊。推拉式的在有些空间的话呢，它会做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建筑物那个家具上面去，它实际上可以理解成这种画框幕的一种变种。 嗯，但实际上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呢。投影啊，这个投影就前面有一个幕布， 嗯， 是吧？ 嗯， 然后后面要有一个投影机，是吧？ 是的 啊，有一个投影机，然后投到这个幕布上，大家可以看它那个效果。然后这个听的时候呢，就是等于就是说它的声音呢，要通过这音箱就能够表现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结合。但是比如说我们要看电影的时候，刚才有些朋友在问哈，当然这个我也弄不太清楚，说是用这个 DVD 什么盘呀，或者什么盘来打这个投影吗？ 不，投影的话了，就是投影机嘛，专门的投影机。 嗯。 它分中焦、短焦和超投啊， 嗯嗯嗯， 比如现在的极光电视，它是属于超投的概念，它是离那个幕布非常近， 嗯嗯， 然后把这个你要的这种图像投到幕布上面去。然后那长焦的话离得很远，家里的话呢，现在两种方式有在用啊。 嗯，那比如说我要看一个电影的话，我是不是也得去下载啊，或者去弄这方面的这个影源呢？怎么来解决呢？ 现在是一个是现在互联网电视非常发达了啊， 嗯， 就是你买相应的设备或者用 PC 机就可以找到这个相应的影源啊。当然我做家庭影院讲的，肯定是要用这种杜比的或者说是 DTS 的这么一个影源，就是多声道的啊， 嗯嗯， 这个在网上现在可以找得到。其实讲的就是传统的光盘， 嗯， 蓝光光盘，现在 4K 的 2K 都比较常见，只是相对比较贵一点。还有一种就是硬盘播放器， 嗯， 硬盘播放器的话呢，现在就是有很多公司提供这个正版片源的下载， 嗯， 当然就是私底下交流也可以互相拷贝。 嗯，好的，当然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你只要想弄这个家庭影院的话呢，有关公司啊，它是能够全流程的跟着你的。 是的 啊，有些问题你都可以去问他，因为这些相对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 另外这个投影机与音箱呢该如何搭配啊，有些朋友在问这个问题。 投影机的话呢，如果你对这个就是图像，就是电影的这个画面要求比较高的话了，你就尽可能选择这种，这个色彩比较丰富的啊，就是像明基的话，它会有一个色觉大师啊，这个时候它的出来的图像质量的话了，已经就是完全要达到或者超过普通影院的这么一个效果了。 嗯， 如果你对于这个分辨率要求的话呢，可以现在比较流行 4K 了，你可以偏向 4K 的这么一个这个选择。然后你对于投影的这个寿命比较有要求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极光的光源，或者说是新光源的话呢，是叫 CLD 啊 CLD 的官员，他基本上就达到了2万到3万个小时以上，用十几年没有问题。 嗯 啊，这个几个角度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呢，就价格会比较贵。 嗯，当然效果好嘛，价格可能相对就贵一些，是吧？另外最后咱们还有点时间说一点，就家庭影院与工匠精神。啊，这个怎么来谈这个话题？ 刚才其实有涉及到啊，就是说，你再好的设备，如果离开了这个好的设计和安装的话呢，这个设备仅仅是一个物件啊。工匠精神其实是从设计和这个安装调试来讲的，就是我可以用相对讲就是廉价的或者普通的这个设备，然后通过这个比较成熟的、比较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到位的设计。以及比较负责任的有经验的安装来达到比较好的设备的这个音响效果。也就是说我好的设备需要有好的设计和好的安装，我差的设备如果通过好的设计和好的安装也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就是讲的这种我理解的啊，家庭影院的工匠精神。 嗯，就是设计、安装和这个设备等等，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都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是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品牌、选择公司给你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慎重啊。看它的这个口碑，看它的售后服务啊，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当然，这个家庭影院也好，家庭音响也好，这都是高品质的一个象征。既然大家呢想去做，一定要把它做好，千万不要说本来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做的效果不好，但你说你何乐而为呢？啊，你做它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既然做，我们要做到极致，啊，好的。那二毛问说我们怎么回听啊？您可以看听北京广播网，听北京广播网有一个广播回放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于阿米娜隐形音响的谢志成谢工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家的空调开多少度？最热的三伏天不是怕热，而是怕冷。 现在办公室、商场啊、车子、房子啊，哪儿都是呼呼的吹着空调，太多人出现了湿气大、肩膀不舒服的情况。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啊，空调关关开开，反复启动，甚至两口子为了开28度还是开23度，争论不休。都说多事之秋，不如说多事之夏。 那今天我们特别带来少量的孟德莱牛皮凉席给大家，买不买随你。但是我个人觉得，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床品的趋势了，早晚你还是会买。 对，直接给您说价格吧。孟德兰大品牌专柜8900元，以往推荐价2599元，今天1999元，您就可以拿下了。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有一个月没推荐牛皮席了，因为孟德兰的货太少，价格也谈不下来。大品牌呢，前十年走广播渠道是为了宣传打口碑，十年后的今天，孟德兰已经主走专柜了，广播里呢只能是限量的少量发售。此刻我告诉您的价格1999元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您要知道啊，这一床席子是跟专柜同一批次、同一生产线、同一质量的实打实的好席子，全部提供免费配送，亲自验，不满意直接拒收。另外呢，这一次还有一个升级服务啊，收到席子7天不满意退货，最大程度的保障您购买的体验度。当然了，这也是孟德兰对于品质的自信，毕竟是老牌牛皮凉席企业。好了，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线上已经有订单在刷新了。 嗯，是的，2698的孙阿姨说啊，这个空调啊开的整个人都觉得僵得很了，还花钱跑去汗蒸，四季都过乱了。 还看到3263的王先生，还有0089的吴女士，1427的张先生，都是订购两床的。 嗯， 其实两床今天才4000块钱不到啊， 是 比商场一床的钱还要便宜。 对啊，家里两居室、三居室的，想给父母家也订上的，都可以一次性配齐了，价格这么实惠，而且还是孟德兰的大品牌，有免费送席到家、先看再付款的服务，还有7天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肯定要比任何地方买都要安心。 嗯，当然，4000 2071-06-108，包括家里有儿童小床的或者是原床的也能提供定做。您赶上这一次伏天补贴价1999块钱买就对了。牛皮凉席是床品新贵，是趋势，够漂亮，够大气，够舒服，够实用，能用上好几十年，年年拿出来就像新的一样，不用了像床单一样折起来收纳就行。好了，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1999块钱全牛皮的席子带回家，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